那两个鬼是不是一直跟着你？ 安宗一听白毅居然问得这么直接，也不由得啊了一声。卢老师紧紧地闭上了眼睛，浑身颤抖，他默默地握紧了拳头，几乎把关节都握出声音来了。白毅还想要再继续问下去，但此时卢老师出现了呼吸极度困难的情况，他们连忙叫来医生，最后被医生一路赶出病房。在医院门口，安宗看了白毅许久，他不说话，只是抿着嘴巴想了想，貌似在做一个很难的决定。安宗的脑子也没有消停过。 其实最让我感觉到寒意的是白毅最后问的那句，鬼就在他身边。说实在的，他让我联想到月兰的话，月兰说在我的身边也有那么一个恐怖的存在，这种感觉就像身上多出一个瘤子一样，而且还是那种随时可能恶化的不安定肿瘤。不过我身边那个不安定因素还没有现身呢，而卢老师可能天天都要面对这样的恐惧折磨。 白毅张了一下嘴，想要问安宗些问题，但是还没开口，就听到病房里出来的护士说道， 真是奇怪，明明已经缝起来的伤口怎么像又被人撕裂开来的样子，再这样下去这个女的真的活不成了。 安宗一听马上上前询问道， 哎，护士小姐，你前面说的那个病人什么伤口被撕裂了？ 护士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白毅一眼。 哎，这事儿真怪，这个女人来的时候的确脖子被割了一刀，但因为是她自己划的，所以不是非常深，应该不致命。但是缝起来后第二天我们去给她换药时，就发现伤口又裂开了，感觉像是被人拉开一样，我们只有再缝起来，这样都来回好多次了，再这样下去这个女人不是失血过多就是活活疼死。 安宗摸着脖子，感觉自己的后脖子都有一些隐约的刺痛。 怎么会这样啊，卢老师一个人在医院已经够可怜了，现在还得受这份罪。 那护士一脸狐疑地看着安宗说， 不对啊，那女的有人守夜的，守她的还是两个人，一个女的一个孩子，不过都不说话，就是看着她，大概是她妹妹什么的，夜里守着她，白天就不见了。 安宗一听这句话，马上就想到了很可能就是20多年前溺水的那对母子。白毅此时也像是下了决心一样，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， 走，去一次卢老师的家，我们有事要做，这事儿再拖下去卢老师恐怕活不过今晚。 到了卢老师家，房子已经空关了一段时间，因为卢老师的家人都死得差不多了，所以钥匙还在他们手里。一进屋子，一股霉臭味直扑鼻腔，一只硕大的老鼠从通道里窜过，把安宗吓了一跳。房间里还维持着他们最后一次离开的样子，到处都是杂物，桌上放置的饭菜已经长出了白毛。白毅拿出相册吹掉上面的灰尘，就塞进包里。安宗看着纳闷，但是这个时候也不必多问，只好四处瞎逛。这时他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便招呼白毅过来看。他指着水槽周边大滩的血迹说， 你看这里估计就是卢老师抹脖子自杀的地方，怎么那么多水啊，感觉像是被什么堵了。 白毅皱了一下眉头说， 估计水管被什么东西塞住了，咱们拿根筷子挑着看看。 说完就拿起筷筒里的一根筷子往水槽里倒，不倒还不要紧，这么一搅和居然浮起了大量的头发。安宗瞬时喉咙一紧，一种极度恶心到想要反胃的感觉涌了上来。本来水就非常浑浊，上面还漂浮了好多老鼠屎和不知名的虫卵，此时再一下倒出那么多的头发，实在是要多恶心就有多恶心。 我操，太恶心了吧，卢老师理发也不用把头发塞在这里啊。 这些头发不是卢老师的，他的头发染过，是棕色的，你看这头发黑得像炭一样，感觉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头发。 白毅看了看安宗的样子，犹豫了一下，闭上嘴巴没有说话。安宗看他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就让他把话说下去。 不是我恶心你，我估计这头发就是从卢老师脖子里挖出来的。女鬼一直跟着卢老师，我可以说一开始就待在他的脖子里。当初卢老师不是要自杀，而是要把这些头发给拉出来。或者说， 安宗还没听他说完，就实在忍不住捂着嘴巴去马桶那里狂吐，吐得差不多只剩了胆汁才停了下来。白毅马上转身拍着他的背后给他顺气。安宗此时脸色估计都是惨绿色的，他摆了摆手示意白毅别说下去了，否则胆汁也保不住。他们马上走出房间，到了楼下，他胃里还止不住的翻滚。他捂着嘴巴问白毅， 接下去怎么办啊？如果再不处理，卢老师肯定得挂了。 白毅的脸一下子冷了下来，仿佛覆盖着一层霜似的。他沉默了片刻说道， 只有灭掉那两只鬼，卢老师才有机会活下去。 安宗低头沉默了一下，他知道白毅是可怜那对母子，但是那对鬼母子确实是做得过火了点。就算卢老师过去真的害过他们，但是好歹只该报复卢老师本人而已，他们却害了多少无辜的人。而且就算卢老师一万个不是，现在他也得到了惩罚，再继续下去就真的是造孽了。安宗点了点头，白毅一般认为人鬼殊途，人没有必要非得把鬼怎么着，但是到了这个份上，也只有去做掉那两只恶鬼了。这点白毅有他自己的办法。他们回到住处，白毅整理了一堆东西，此刻他的脸色不是很好看。安宗也不多说什么，只在一旁看着。 谁都说鬼很可怕，但大家也都知道鬼可怜，可怕的鬼必有可怜之处，但是人归根究底还是向着自己人的。到了这个份上，我们难道还能放着已经家破人亡的卢老师不管吗？ 一个下午他们都默默不语。白毅收拾了一个背包，安宗也不知道他塞了什么东西在里面，总之有那本从卢老师家里拿来的相册。到了夜里，白毅招呼他一声，他们便又来到卢老师的病床前。这里是重症监护室，现在只有卢老师一个人躺在那里。因为白天的突然恶化，现在他的嘴上还扣着氧气罩，因为疼痛他根本没有入睡。很明显他感觉到白毅他们进来了，手指头动了一下。白毅他们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，护士认识他们，所以以为他们是来陪夜的，招呼了几句就离开了。白毅走到柜子边，拿起一个脸盆给安宗。安宗以为他要他去打一盆水来给卢老师擦擦手什么的。白毅靠近卢老师的耳畔，说了一些话，便打开背包，拿出了几个瓶瓶罐罐的东西，又掏出一根黑色的绳子。他指了指门口，轻声对安宗说， 去打一盆凉水来，别太满了。 安宗拿着脸盆就去厕所。打完水回来，被白毅的动作给吓了一大跳。这小子居然在重症监护室里搭了一个简易的帘子，这动静也太大了吧。 你这干什么？ 白毅瞥他一眼，把门关上后轻声地说， 小声点，放心，我有我的方法，而且效果最好。你别插嘴，帮我去把风。 安宗二话不说，把脸盆塞给他，就去守着门口。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人在盗窃保险箱，而他就是那个望风的小偷一样。安宗时不时地回头看着白毅，他此刻完全像是在布置一个微型暗房。因为关了灯的缘故，四周除了一些仪器的灯光外，黑得几乎看不见东西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的眼睛才适应了黑暗。此时看见白毅拿起一根绳子，就准备挂在卢老师那受伤的脖子上。他看得脖子直流冷汗，但是此时又不能声张。过去那么多次的出生入死，让他对白毅产生一种近乎是完全服从的信任感。反正白毅让他干什么，他就干什么，多问还不如多做事来的实际。